乐慰记第三章，若有人奉献和平祭，如所献的是牛，应在上主面前献一头无瑕的公牛或母牛，先按手在牺牲头上，后在会幕门口宰了。亚当的儿子司祭们将血洒在祭坛四周，由和平祭牺牲中应取出献与上主做火祭的是遮盖内脏的脂肪和贴在内脏上所有的脂肪，左右两肾和两肾靠腰部的脂肪，以及同两肾一起取出的肝液。亚郎的儿子们应将这一切放在祭坛上的柴火上，同全燔祭牺牲一起焚烧，作为众愿上主的馨香火祭。若有人给上主奉献一只羊做和平祭牺牲，应奉献一只无瑕的公羊或母羊。如果奉献一只绵羊做牺牲，应将它牵到上主面前，先按手在牺牲头上，后在会幕前宰了。亚郎的儿子将血洒在祭坛四周，那人由和平祭牺牲中应取出脂肪做献与上主的火祭，即靠脊骨割下的整个肥尾，遮盖内脏的脂肪，贴在内脏上所有的脂肪，左右两肾和两肾上靠腰部的脂肪，以及同两肾一起取出的肝液。司祭应将这一切放在祭坛上焚烧，有如食物，作为献与上主的火祭。如果奉献的祭品是一只山羊，应将它牵到上主前，先按手在牺牲头上，后在会幕前宰了。亚郎的儿子们将血洒在祭坛四周，那人由这牺牲中应取出献与上主做火祭的事，遮盖内脏的脂肪，贴在内脏上所有的脂肪，左右两肾和两肾上靠腰部的脂肪，以及同两肾一起取出的肝液。司祭应将这一切放在祭坛上焚烧，有如食物，作为众愿上主的馨香火祭。一切脂肪应归于上主，凡是脂肪和血你们都不可吃，这为你们世世代代在你们任何所居之地是一条永久的法令。